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录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嘅。咁今日录翻一集《情难自控》。 情难自控。哇！你感冒喎？ 唔系啊，屌你敏感啊！ 嗰个咩 H 咩咩啊？ 梗系唔系啦。喂，我张 sofa 好唔好瞓？ 啊，都几好。 我话俾大家听，我屋企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系人都抵挡唔到佢嘅威力嘅。一张咧就系我张 sofa， 第二咧就是我屋企甜酒。哇！屌你冇人試過瞓喺度唔瞓著，我話俾你聽，阿妹瞓喺度瞓著啊！ 係咪只貓肚餓咧？ 係啊，你又知嘅。 哦，因為呱呱嘈咁，成日都係有啲嘢。喂，但係咧， 啊， 不如大家討論一下，咪講一個新問題研究一下先。 啊， 如果咧，萬一我哋 喂喂，你等人，哎、電話響添。咩新觀點啊？ 唔係一個新問題， 啊、 即係咧，譬如話，而家咪話嗰個咪有個唔知咩 H 咩 哦咩咩嗰個新嘅流感， 新流感 啊，新嘅禽流感。 喂，如果我哋有啲觀眾真係咧懷疑自己有問題嘅時候，而呢隻嘢幾乎冇得醫喎，咁應該點算好咧？ 第一時間你嗱我話俾人聽嘅話啊，屌你老味玩咩玩咩？我話俾你聽，最衰呢只菌係做咩咧？同當年嘅 SARS 一樣，佢令到你個肺功能突然間冇咗，係、 嗯。 短短幾個鐘頭裏邊，或者十零個鐘頭裏邊，你乜都唔使做，等死， 嗯、 真係等死啦！因為你肺功能咧好大鑊㗎，個人會即刻氣喘喘得好緊要㗎、我舉一個例子啊，咩叫50%肺功能呢？你而家一邊肺用唔到就叫50%，咁咧50%嘅肺功能咧，個人咧已經係好冧噶啦。但係如果你惹到嗰隻嘢咧，好似幾個鐘頭之內得翻唔知20%。 哇！咁大鑊㗎！ 即係根本上你係瞓喺張牀㗎啦。 哦，即 係插曬喉㗎啦。 其實係死緊㗎。 死撚緊嘅，喐都喐唔到啊！ 嗯。 啊，因為佢肺炎都有分幾個 stage 嘅，咁如果幾個鐘頭裏邊去到20%，你冇喐唔到。 嗯。 連行都行唔到，你冇辦法落床啊！ 哇！真係染到呢隻病其實好大鑊。 瓜柴啊！ 亦都冇任何辦法可以防備㗎，其實。 话琴日话嗰只特敏福冇用啊 ，Tamiflu 冇用， 系动物传人噶嘛，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即系冇计啦， 冇办法。 如果大家有咁嘅问题，就真系等死咯，其实。 佢最大镬咧就系动物传人得嚟咧，啲动物会冇事，你有事。 嗯。 咁你冇警觉性，即系冇办法有警觉性，一只动物都冇事，即系等于你而家养只猫，只猫里边有啲猫爪热，嗱猫有猫爪热嘅。所以有啲人養貓咧，俾貓搲親會發高燒嘅。前排有個女仔前兩日俾倉鼠咬親咪死咗嘅。 哦，係咩？ 係啊，敏感啊、嗯。因為我自己都會有敏感嘅，所以我俾我屋企啲貓搲完咧，腫曬嘅隻手，腫都好緊要嘅、 嗯。 因為我俾貓爪裏邊嗰啲貓爪熱咧，我有敏感咯。但有啲人咧就會產生一種症狀叫貓爪熱咯。貓爪熱係會死人嘅。 哇，其實咧呢種所謂感冒變種咧，啲乜嘢喺我哋歷史裏邊都發生咗好多次噶啦。 嗱，我想同大家講啊，春天係一個選強者嘅季節，喺大自然裏邊，弱者就會喺春天裏邊被淘汰嘅。點解呢？春天黃梅天，養咩最叻啊？養菌最叻。 嗯。 動物啱啱先冬眠之後，嚟一次大廝殺，留低嘅係最強嘅人。咁喺大自然界裏面好 natural 事咧，裏邊係一個好自然、好自然嘅事。咁、 嗯、 我哋點解人類突然間會有呢啲咁惡嘅菌出現呢？就係、是、大自然開始要人類爆煲啊！喺個即係地球裏面，大自然你話俾我聽好玄妙又得，話俾我聽其實唔係咁又得，因為地球嘅温度上升咗一兩度嘅時候，細菌嗰個變種會變得好快。咁、 嗯、 啊，咪揀一班人出嚟刮柴、 嗯。 春天尤其係噶，啲菌好多嘅， 同埋真係可以係大規模咁樣死幾千萬人咯。 係 即係我哋嘅歷史喺西班牙係試過。 係西班牙型流感啊嘛。 兩千萬人啊死咗。 嗰陣時全地球死。 係咯，鼠疫啊、黑死病啊，即係呢啲等等嘅問題都係令到我哋人類有大規模嘅死亡。 係。 其實如果人類未來嘅大規模嘅瓜老襯，應該係。其實好大可能係因為 感冒菌，一定係㗎，因為邊啲菌先會死得人最多呢 ？Airborne 嘅，咩叫 Airborne 嘅呢？就係飛沫性傳染嘅，即係我同你講嘢啊、傷風啊嗰啲就係啦。即係我講完嘢，嗰啲口水彈出嚟，因為口水花可以彈到兩三米遠㗎，你睇唔到啫嘛。咁嗰啲係傳播得最快嘅，死亡率最高㗎。 明白。 啊， 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如果大家希望呢個唔會好似 SARS 再喺香港再發生啦。 如果沙士再嚟香港，重臨香港都冇乜問題嘅，因為而家香港對付疫症嘅方法同埋地球即係對付疫症嘅方法已經係好狠㗎啦，有殺錯冇放過。 嗯，但係你只可以用隔離啫，其實最多都係。 冇㗎，冇，除咗用隔離有咩方法 啊？係咯，即係佢唔會諗住揾個飛彈過嚟打瓜你咁樣㗎嘛。 因為隔離其實因為菌快啊嘛，四日到咁啊釘蓋入嚟。咁你隔離一四日，咁你一班人 都係咁先啦，都 係啊，都係咁先啦，即係隻菌好易俾人抽開咗㗎啫。 亦都冇辦法去，即係其實只要有人有呢個問題發生，就即刻將佢拎走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但如果其實嗰個人知道自己剩翻四日命，其實都係留翻屋企㗎啦，大家都係。 你冇辦法留喺屋企㗎呢啲，因為你一感染到，快到係你好快，個人一定要去揾醫生，好辛苦㗎個肺有事。你個肺唞唔到氣，好辛苦噶，唔會唔揾醫生噶你。沙士都俾你有一拖啊，有翻十零日拖啊，呢啲冇得拖，計四日邊有一拖啫？快都好緊要噶，你嘅生命四日裏邊即係斷 hour 計，你生命喺斷鐘頭或者係斷分鐘計嘅時候冇一拖，好辛苦啊個人嗰邊。 哇！呢個真係一個人類嘅大災難啊！真係。 咁唔睇你點睇咯？病啊，成日都。有噶啦，你話即係呢種疾病嘅感染方法係快啲啫，即係疾病人類喺對抗疾病方面，尤其傳染病方面，盡咗好多力噶啦，同埋好先進噶啦，我哋對付疾病嘅方法， 明白。咁我哋去想講翻呢個今日嘅主題，情難自控， 係咁啊。感情係好難自控嘅呢樣嘢，尤其我哋控制我哋唔想做或者想做嘅嘢。啲人成日都講話有啲嘢控制到噶嘛，控制到嗰樣嘢就係咪要計佢？即控制到嗰樣嘢就即係唔需要講啦，就係、是、因為有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譬如你話肚餓，我哋要食飯，控制唔到。點解我哋會有咁嘅 topic 咧？頭先阿筍哥咧就有一番説話嘅，你記唔記得你頭先講過乜咧？ 唔記得咯。 即係我哋有好多嘢就係話喂係喎，我去控制一下我自己嘅，例如阿筍哥話想減肥，咁我控制一下自己唔食啲乜，控制一下自己食啲乜，屌你老尾又咁理智好呢個世界，屌你老尾又咁理智冇咁樣多人死，屌你老母，就係因為我哋個人控制唔到好多嘢，咁所以有好多嘢我哋好被動嗱，例如你話病菌，我哋嘅醫學裏面基本上而家人類嘅醫學係先進得，我覺得好緊要噶啦，即係喺呢個延續壽命或者去處理一啲嘅問，即係人類嘅疾病嘅時候，那個感覺就俾我好似係人類已經係超越咗呢個宇宙即係所能夠規限咁樣。你睇下呢個 3D 打印技術，基本上可以打印皮膚啊，或者可以打印一啲即係簡單嘅器官嘅，即係幫你補償一啲嘅皮膚啊咁。 我有啲咁嘅嘢㗎， 你唔知咩？ 咩叫 3D 打印技術？ 打印技術咧就用喺立體方面，就可以點咧？譬如你而家啲皮膚嘅細胞，燒傷啦，講燒傷以前係需要補嘅，即係割你一塊皮補落去。美國啊，或者係英國有啲嘅教學醫院啊。當然講緊教學醫院，唔係講普通醫院。燒傷嘅時候，佢可以用你嘅血液細胞打翻一啲嘅皮膚落去，好似 3D 都似打印機咁打咯。 咁樣都得 㗎？打用電腦寫出嚟之後打落去啫嘛。 哇！咁神奇。 唔好神奇㗎啦，即係用咗一段日子㗎啦都。 明白。唔係，即係我其實咧覺得咁有啲嘢咧，即係咧，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即係人咧好多嘢好多道理都知道。 系，但系做唔做到就一件事啦。 但系咧，大部分都做唔到嘅。我咪举个例啊，即系之前我我啱啱有一个工作啦，嗰个工作系要蚀一啲钱嘅。即系大概系，如果你做1蚊生意，你要蚀30蚊咁样啦。咁我真正个钱系几多就唔讲啦。咁啊，但系 不过笋哥蚀到入肉啊。 咁樣咧，譬如話咧，我有好多道好多種嗰個道理啊，好多個道理都可以令到我去喺呢種咁嘅壓力下邊疏解出嚟嘅。譬如話，我知道，其實呢個三即係咧，我譬如舉個例啊，好，如果咧，我俾你斬咗你隻手，但係咧，呢、這個 元朗區咧係屬於你嘅。 啊， 嚇、啊！咁你我唔知道有幾多人會揀要元朗區而唔要自己隻手嘅咧。 啊， 咁可能會好少，都有啲咁嘅黐線佬嘅。 有有，係咪？啊， 咁然後既然咧而一個人你覺得一個人嘅心情緊要啲啊，定係你隻手緊要啲咧？ 我覺得係隻手緊要啲啦。 係咪個心緊，即係你嘅精神緊要啲啊，定係你嘅手緊要啲？ 梗係隻手啦。 隻手梗係緊要過你精神。如果你有精神病，你要兩隻手嚟做咩？ 你如果冇一隻手，你要精神病嚟都冇用啊！話 唔係你冇咗一隻手咧，你要有呢、這個、啊，你有一個良好嘅頭腦，你仲可以正常咁樣做個人、啊。你知道咩開心咩唔開心，你同人哋講一啲正常嘅説話，過一啲正常嘅生活。 啊！ 但係如果你係消化消化咗個腦，好似個低 B 仔咁樣，你要隻手嚟做乜嘢？ 哦，即係你用呢、這個這個道理比喻啊！ 咁所以咧，但係咧，如果你譬如一個人唔開心咁樣咧，其實係好似活喺地獄一樣。你個腦裏面咧，只會睇到啲唔開心嘅嘢啊！你個腦裏即係你，所以其實咧，相對於你嘅肉體嚟講，你嘅精神又比你嘅肉體更加緊要。 啊， 咁你可以明白到，哦，原來你已經了解到，原來你嘅精神咧喺你嘅人生裏面係最緊要嘅。咁你何必為咗你嘅蝕錢咧？即係為你嘅你嘅損失咧？ 唔係講啊，講得好漂亮嘅。 係啦，但係咧，我梗係知道啦。 啊。 但做唔做到咧？ 咪係咯。 所以咧，究竟個人生咧，究竟嗰個理論同埋個實踐啊，你明白一啲嘢，但你都真係做到。 你聽我講一樣嘢先。 嚇、啊！ 當年澳幣跌咗$2。 嚇、啊！永志健瓜老陳嗰單嘢。 係咪嗰單嘢澳幣跌$2？ 我唔知係你講啊。我總之啊，永志健係炒澳幣瓜老陳嘅嘛。 啊！你知唔知啊？牛牛唔見得幾多錢啊？ 哦，永志健撲街嗰次。 啊！ 唔知。 牛牛唔見得200多萬。 係咩？ 你諗下牛牛買幾多錢啊？ 哇，咁佢差唔多成600-700萬喎。 系啦，你谂牛牛嗱唔见得阿澳币跌$2，牛牛唔见得2嚿水。 啊、 牛牛我话俾你听，足足唔开心咗半年。佢讲嗰阵时就话：，哇，屌你老味，系啲钱啊，梗系大起大落噶啦，股票。我话俾你听，到佢真系当佢大起大落嘅时候，屌你老味点顶啊！ 但系佢都系只可嗱，所以咧呢、這个世界仲有一样嘢 啊。 就係、是、咧，你最尾如果自己處理唔到咧，時間就幫你沖淡。 係係。 咁呢樣嘢都係好嘅，但係咧，譬如話，如果一個人咧可以去到咧，哦，你明白一個道理， 啊， 然後咧你就可以將呢啲心理嘅障礙 啊， 解決咧，咁就好啦，你就唔會有一種咧自己控制唔到嘅自己嘅狀態。我話俾你聽嗰日咧，最尾有一日我本來呢件事我都係覺得，我都覺得哇，好唔公道啊，成咁。 啊！ 我最尾有一日睇到個故仔。 啊！ 我真係會將呢件事放低咗。 啊！咩故仔啊？ 但係咧，係要，所以咧，其實人咧，當你控制唔到自己咧，其實咧，有時咧，可以透過暗示嘅， 係， 即係用一啲側面嘅方法，你去明白一啲嘢咧，你就會 OK 啦。其實個故仔好簡單嘅啫。 係。 啱啱咧睇咧嗰啲以前啲人咧點樣捉馬騮啊？ 啊！ 你嗰啲馬騮係點捉嘅咧？ 唔知啊，用嗰個捉。 佢哋咧 引佢，之後擺喺籠裏邊咁。 佢哋係啦，咁上下啦。佢哋咧就係、是、其實好白痴嘅啫，即係咧嗰啲樽啊。 啊！ 即係咧有啲其實咧啲人屋企咧，即係啲普通家庭，你知唔會住高樓大廈咁樣、住普通嘅屋嘅啫嘛。 啊！ 咁樣咧就嗰、個樽裏邊咧就放啲生果入去咯。 啊，個情啊，應該係咪啊？ 係啦，個情啦。 啊， 咁然後咧， 即係細口入邊好大個嗰啲。係 啦，係啦。咁然後個馬騮咧，揾隻手咧，一揦入去嘅時候咧，咁入邊有好多生果嘛。 啊， 係啊。咁然同埋咧，咁佢又唔捨得集抌啦。 啊。 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咧嗰隻情係重喎。 啊。 屌佢又下走唔甩喎。 啊。我即係棘住咗隻手。 棘住咗隻手啦。 哦。 其實咧，佢誒只要一放鬆手咧，佢只馬騮就咁樣走咗去。都係走唔甩。 點解佢死都唔肯放裏邊生果？ 係啦，因為裏邊多啊。 啊。 嚇、啊！即係佢係多到個份量係多到佢唔可以喺 放棄。 係啦，冇咁容易放棄啦咁、樣。跟住然後咧，我睇，然後咧嗰啲馬騮咧就望居俾人捉上去。 啊！ 我睇完呢個馬古仔之後咧，我有少少會心微笑。 啊！ 我嗰晚就瞓得好好啊。啊！ 因為有啲嘢你係需要放低嘅。 即係咧，我哋唔試下講，即係咧點講咧？如果我哋咧將有時咧啲嘢咧，所以咧禪宗呢樣嘢好犀利。 啊！ 説破就唔點破啊，唔係即係點破就唔説破啊。有啲嘢你如果明白到咧，你其實你就自然做到噶啦。 係。 但係咧，如果話俾你聽，喂，其實放低咪得咯咁樣。 你放唔低嘅，一定係要點你去，即係 一定要自己咧、有個 一個睇法。 你一定要咧啱啱要嘅有一個契機咧，你可以、我原來係咁嘅。 啊啊。 咁然後咧，你就會覺得哦，咁樣哦，原來係咁嘅。 因為今日我發生件事，咁啊俾個導遊串鳩我啦。咁啊，真係工作上面我有好多嘢係唔知道。咁個導遊同我講：嚇，搞護士乜都唔知道，你份嘢真係好撚好做啊！咁樣樣。咁比以前我就好興，但係而家我笑一笑，點解？你都住到咁樣樣咧，即係人生你都喺一個地獄裏邊。无需要再加多一腳，因為你而家嘅慘況，即係真係令到我好會心微笑，因為你真係最慘，你先係住啊！ 但其實有時未必係我意思係話你未必係咁樣，即係就算啦，唔係因為佢咁樣，佢本身可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嘅，佢串鳩你。其實你到而家你已經都未必好想反抗噶啦，其實即係你未必想話哇一衝埋去中鳩佢啊咁樣，而是只不過咧，係你都係想揾個講法去話哦，其實我已經都對呢件事唔係再緊，唔係好緊張。其實咧即係人哋講咩，咪由佢講咯。即係咧，啲老人家最中意講啦，人哋講乜咪由佢講咯。但係其實就唔撚得嘅，後生嘅時候，中間點解會有呢、這個？屌咁講咪講咯，屌咁樣入鳩佢啦。即係咧我譬如話有時咧都會遇到一啲問題嘅，譬如話咧有啲人話都覺得哦佢嘅技術都係未到家咁樣，你知啦，好多人中意講呢啲嘢。譬如話我哋嗰日咧有一次去影珠寶展啊，跟住然後咧後邊有個師奶 啊， 佢就咁講話啲燈光唔得 啊， 咁然後咧，但我唔係我喺度喎，係啱啱阿大聲去影喎。你知道大聲啦，佢都係比較 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啊。跟住咧，然後咧，佢擰轉身怒啤佢一下，跟住佢翻翻自己工作崗位度。喺個工作上面，你唔可以離開你個工作崗位啊。但係嗰句嘢咧，佢懷恨在心，心心不憤咁樣。即係我因為冇受到嗰個直接嘅影響啊，我就同佢講：點解人哋行過亂鳩咁噏不句，你做咩咁上心啫？ 啱啊，啱啊！ 但其實咧，我諗調翻轉咧，我俾人哋啊，阿師傅你真係唔係好到家。跟住咧，我諗我內心都係會覺得 等於打拳啫，點解打拳唔俾講嘢？ 哦，因為係嘅咩？打拳唔準講嘢㗎， 唔準講嘢㗎。打拳打比賽唔準騷擾對方㗎， 係咩？ 犯規㗎。最終嘅犯規啊，係即係最終極嘅犯規啊！即刻俾人趕離場啊，可以取消你參賽資格。譬如你點樣打泰拳，你識講泰文嘅，哇！你老婆俾我屌過個閪啊咁樣，唔諗都唔撚使諗啊！以後唔使參賽啊，你唔俾講嘢啊。 所以其實咧， 激怒對方， 說話對人嘅攻擊啊， 啊， 係俾呢個拳頭嘅攻擊。 你聽我講一句說話，王喜成日講嘅，說話形同手術刀，將一個人可以完完全全咁劏開。用說話去傷害人是很犀利的一件事，等同我們為什麼說哇屌你老尾狗護士牛醫生經常說粗口，就是因為我們說話不獨立，我們才用粗口而已，我們想到一些更獨立的說話，我用不用說粗口啊？ 哦，那就是啊， 我告訴你，通常一些斯文人說說話都很獨立的，等於那天嚴女輝啊，說的說話真的很獨立的，又厭尖即是 又有骨得彈子，令到你很難落台，他沒有說過粗口啊，但啲说话好难令人即系受落噶。我哋点解讲粗口？第一呢个一个岭南文化，第二草根文化好紧要，即系草根文化影响一个社会上边能够喺顶端嘅人都好少嘅啫吓，金字塔顶嗰啲人。 即系同埋，如果我就算讲粗口都好咧，我都系开宗明义咁屌鸠你。 啱啊。 我试过有一次。 最难受嗰啲系兜个圈刮你一巴嘅说话。 系我可以好具体啊，俾人系落。 啊。 譬如話有一次，我去接到一個工作，去見人哋對面嘅對家嘅一個老闆啫嘛。一坐低三分鐘唔夠嘅，已經講嗰啲佢話其實有啲咩咪拎出嚟俾我睇下咯。即係咧無謂咧嘥你時間，嘥我時間啦。即係咧有時我覺得即係大家既然係要有一個即係諗住 信任嘅， 大家要做嘢啊。即係咧，你有冇試過去叫雞同我姐姐噶？除個衫俾對波我睇下咯。如果唔啱嘅，冇謂嘥你時間，嘥我時間。 屌你，唔夠膽咁講啊，大佬！ 即係你其實咧， 人哋都係揾食啫。 你睇下，用翻同一個場合啊， 即係咧今日你企喺我上家，我屌你個老母臭閪，你可以咁樣講，即係咧我內心咧，我嗰時候咧做嘅時候咧，我心諗啊，屌俾你激嬲添，真係死啦！你做嘢嘅時候咧，最怕俾人激嬲，即 係 人哋打你嗰拳嘅時候咧，你個係哇好撚痛啊，好撚痛啊！ 佢最撲街嗰啲人咧，就係笑笑口講添喎，係 啦，係啦。即係咧，冇，所以講嘢講得叻咧，其實係等於出拳一樣，即係打人叻咧。所以點解金庸啊最後一本小説 啊 就係《鹿鼎記》 啊， 因為佢發現咗打人叻 啊 冇用， 係 吹水叻 係啊 先係有用。 但係我話俾你聽啊，其實即係呢啲説話。拗爛仔交啊，導遊即係等於嗰啲導遊講嘢啫嘛。導遊講嘢好叻噶，點解？因為佢哋真係死剩把口啊嘛。原因就係喺個社會上邊，你已經做唔到任何嘢啦。佢哋又喺啲即係錯誤裏邊中學習嗱，導遊一定係最錯誤裏邊學習好多嘢噶嚇。佢哋講嘢好叻，好有技巧噶。但係佢哋點解喺人爭？原因就係呢種嘅方法係令到人哋好撚難受。即係導遊嘅説話能力係好高噶。即係我認識得好多導遊啊，屌坐監嗰啲，哇屌你如恆河沙數啊！但係好撚乞人憎，即係等於説話一樣。我哋好中意一啲實幹嘅人，好中意一啲唔出聲但係好包容嘅人。但係我哋係最唔中意邊啲？哇！我哋有支援寶寶龍先，寶寶龍啱啱買飯翻嚟啊！ 喂 ，hello！ 我哋支援寶寶龍嘅寶寶龍幾老母啊！咁喺社會上邊，我哋最憎係邊啲咧？即係鳩噏二四六，但係唔做嘢嗰啲咯。咁喺人生裏面都係咁樣樣，即係你遇到一啲人，邊啲人係最撚乞人憎咧？就係齋講唔做，有講冇做，冇術指導嗰啲咯。即係你邊啲人係最令人舒服嘅咧？就係你真係實幹嘅，俾個事實你睇嘅，唔係齋講嘅。 但我覺得咧，個呢樣嘢咧，就算你話唔做咧，都唔討厭。而係咧，即係譬如話咧，一個惡霸咧，喺條村將一條惡霸隨便打鳩人啫嘛，會。一啲咧講嘢嘅霸道嘅人咧，就隨便咧，佢唔係屌鳩你，陰損你。 啱，我最憎邊個咧？你講一番説話，我好憎一個人。 嗯。 即係，但係好多人你都讚許過佢嘅嗰個人，李天明。李天明係一個拗爛仔交好叻嘅人。 嗯。 即係你同佢拗爛仔交，你真係輸過即係十個馬鼻啊！但係呢個人有一樣嘢衰，佢好。善用自己呢樣嘢， 陰損你。 係啊，即係令到人哋好多人都好難受。即係呢個人係嗱阿教書先生啊，即係教成日同我飲酒個酒腳某大大學嘅歷史系教授啊嚇，佢係識得李天明嘅。咁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李天明個師傅已經點即係陰點咗呢個人啊，有小聰明冇大智慧。即係佢鬧爛仔交叻到無倫啊！你真係冇辦法，學校啲人都怕撚咗佢啊！即係學校啲人都唔敢同你做朋友啊，唔係唔想同你做朋友啊，即係都唔敢同你做朋友。原因就係即係句句俾你遮到行，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你冇包容性，即係你講就講到自己幾有包容性啊，講咁我唔夠你拗，根本就即係啲人一見撚到佢係點咧，寧願見撚到佢係雪櫃嗰個位即刻走，屌你！即系你咁样，你就死得啦！屌你个閪，你唔同我哋啊，宁愿见到喂阿笋咁样样，宁愿见到喂佢啊咁啊！屌你冚一声散晒，屌你！你谂下同事都咁捻讨厌你。 所以做人真系有得有失，即系咧你点讲咧？即系有啲人咧，佢讲嘢咧就增加咗另外一啲人包袱啊！佢嘅另外一啲人咧因为接因为孭咗你嗰、那个捞咗你嗰个包袱，其实你都、你其实冇必要俾人的。但是佢可以一個人咧，又可以因為一啲無形嘅包袱咧，令到自己覺得好困擾。咁然後咧，個損失程度咧，好似少嚴重過冇咗隻手一樣。 啱， 即係其實有時真係好無謂。 啱， 即係講一句 即係人哋一句説話，我覺得唔使擺喺個心度，但你好難擺喺個心度，所以我哋今日先講情難自控啫嘛。我講實話俾你聽，好易，好簡單啫嘛，你放低咪得咯，簡單，但你係唔得，就係唔得。即係你係細個有啲人個經驗係咁，你因為你個閲歷未夠，有時人哋一兩句説話等於細個啫嘛，人哋話你樣衰，我唔知道你試過未啦。嗱，我中學嘅時候成日俾人話樣衰噶，即係哇你個身有陣味啊咁樣，哇你個人好衰啊咁樣，哇你噴嗰啲香水，屌你老味咩嚟㗎？咁樣，即係人哋少少嘅動作已經令到你個人哇困擾得好緊要，我哋價值觀去一邊，我自己嘅存在價值去一邊。 到你而家閲歷大咗嘅時候，笑一笑啦，已經啱唔啱先？ 咁啊， 即係好難去到點教你有啲嘢，或者係要點樣樣叫你去放低？你係嗰件事發生喺你身上，你個閲歷未夠，你個層次未夠，放唔低。 同埋呢樣嘢就唔係一個理性可以處理得到。 係、哎，即係屌你！我夠有好多醫生個係、哎、幫一講嘅仆街，唔緊要啦。咁咧，佢夠搞人哋婚姻。点样点样咧？自己咪又离婚，屌你老味！嗱，你婚姻应该点点点点，自己搞捻唔掂，屌你老味，你自己都搞唔掂。 所以咧，啲人咧，诶，个咩能医不自医，其实根本 好、啊、正常噶，能医不自医。 同埋其实根本连人哋都医唔到噶，其实。 啊。 即系你可能咪同你讲嗰三五秒，咪冇问题咯。 啱啊。咁、啊、道理系人都识得讲。 系啊。 做唔做到？ 佢冇嘢嘅时候讲得叻过你，叻捻过你。 啱啊，即系等于相对论计嗰个核弹啫嘛，系人都识计啊！屌你，嗰条数唔难噶，而家上网 post 出嚟，你照抄都得添，你死背就得噶啦。叫你整个核弹，屌核菠萝、真菠萝，你都识唔识批啊？屌你老味，咩核菠萝？屌你老母！ 好啦。 哇好啊！哇，筍哥條底褲好靚啊！喂，拜拜！喂，寶寶龍，你睇下筍哥條底褲，拜拜。